始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中午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呢，本市扩散条件比昨天终于有所改善，能见度好转，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7000米以上，天气对交通出行比较有利了。气温方面，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冷，今天上午气温上升速度不是很快，与昨天比有所下降，不过天气依然比较暖和，中午前后适宜各位户外活动。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能见度好转，风力呢也不大，天气条件适宜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3月29号11:33:08，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天气昨天呢不好 啊、 今天好一些了。 是的， 心情自然就会跟着好一些了。 对。哎，我跟你说，我再次 Q 一下，格力带的花开了， 是不是？ 哇，全是那种梅花， 没有压住它们吧？ 还是桃花？没有压不住， 颜色是漂亮了起来、 哦，真的特别的鲜艳。哇，整个路上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呢。 你说这个市容很漂亮，天气又漂亮，那去这个国家玩的时候呢，你看嘉宾和我们照相的，快看一眼，预备起， 一二三。 其实我们会说呀。去到这个地方玩，天气好，城市建设漂亮，人们的脸上绽放出来是朴实的笑容的时候， 朴实的笑容得多么的朴实， 那就非常的喜欢了哈、 对对对。 今天我们真的去这个国家，有这所有的这个符合的气质哈。 是的，它既有这个广袤的森林、又有这个北极光的眷顾， 是还有1000多条湖的铺陈 啊，铺陈，还有各大这个重金属音乐节，可以让大家一起死亡摇摆。 哎呀！ 这是熟了之后可以聊的这样啊。 是的，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芬兰的旅游局的颜值担当， 必须的颜值担当。 对，嗯，南方姑娘林思雨，欢迎， 欢迎思雨， 谢谢，谢谢。很抱歉刚才给你们照了相， 没有啊，我们很喜欢， 很喜欢，对。 对， 今天我们说芬兰哈，其实我们主要是跟夏天的芬兰有关系，而且还有一些主题方面哈。今天思雨带来哪几个主题的分享？关于芬兰的。 我这次带来的呢是关于芬兰的，一个是户外运动， 户外运动， 第二个是游学， 游学 怎么样？ 第三个就像您刚才说的，一千条湖的铺陈的千湖之国的， 是的， 哇， 问一下我们的思雨，作为那个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呢，一年会去芬兰几次大概？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哎呀，我跟你说，说出来你就得扎心， 是不是很多次？ 其实没那么多了，也就五六次， 一年去芬兰五六次，哎呀，气死我了！ 我听转了啊！ 你听转了， 来新朋友了 啊！是啊， 我从那个帘子后头我出来啊！ 哎呦我天，谁把你放出来了？ 那个一年有12个月 啊， 一年去六次芬兰，平均2个月一次，也是很让人羡慕的哈。 当然了， 思雨你好，我是周团 啊，是的，我跟你说，今天又是我们远方的家系列。 真的从角落蹦出一个人， 是啊， 就是希望你们这次聊得开心，这个节目呢还有10分钟的资讯，哎呀，什么都懂了。 是啊，我跟你说，现在那个我们的周驼是套路王， 对 对， 思雨随我来来， 你够了，你赶紧，谁把你放 上？这个让思雨稍事休息10分钟哈，10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思雨精彩的关于芬兰的分享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告诉第一条哈，有一个词叫文艺复兴。 哦，对啊， 一下子就想到很多 文艺复兴的时代嘛。 对对，那个时代就是人类智慧的辉煌结晶，不管是思想还是建筑物还 是 艺术， 是的，一下子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阀门， 是这个意思。 还 102件意大利的文物首博奖，文物文艺复兴， 哇，对，提香及其工作室绘制的有一个叫做戎装的查理五世。 查理， 对，查理五世很有名嘛，是不是？无数的演员啊，演绎过他， 是， 对，一直沉睡在乌菲齐美术馆的库房里。 打开大门，哎呀， 是是是，吹着灰啊。 嗯， 为了今日的北京秀，这幅创作于16世纪的作品专门进行了大修， 非常棒哈。也是谢谢那些名画、修复师等等这些工作， 对，很不容易。 对，在首都博物馆开幕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生活展当中，102件意大利的文物亮相了，约80%是首次来京。 哇， 其中啊，相当一批文物都像刚你说的戎装的查理五世一样，走在库房里，刚刚恢复健康。 对，刚刚把浮灰给擦了。 中方的策展人张继华说，这是有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叫做睡美人项目。 哇，睡美人 是中意文化合作机制倡议项目的一部分啊， 哎，很棒啊。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意大利，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对，可以追溯到很多这个很多年前的一些渊源啊， 需要碰撞，对， 是的，需要碰撞，需要这样的结合， 是的。 昨天呢，展厅正在进行最后的布置，102件展品基本就位了。从说明牌上看，每一件展品都出自名门。 哎呦，太棒了！ 乌菲齐美术馆、巴杰罗国家博物馆、翁布里亚国家美术馆等意大利17家知名博物馆和机构， 都是相当当的地方啊。 对， 与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展览相比，首博的这次展览更接地气。 哎呦， 不仅包括提香、波提切利、佩鲁吉诺、丁托列托、老帕尔马等大批艺术家的绘画作品，还涵盖了像象章、服装、日常生活用品、建筑构建和模型啊。 哎，我觉得不错。 张先生还说啊，在选择展品的时候，我们标准是可以全景化的呈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让观众可以亲身体会和参与其中。 是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在每一个展览的时候，就是如果以后越来发展的越好，可以做出一些相应的周边，就周边产品，然后放到旁边一个小窗，然后可以卖，我觉得那样就更好了。 交互嘛。 对啊，对啊，你像服装，我可以就是 新，我就按照他这个一笔做出来啊，也可以很好啊。 打板。 对。哎呀，还知道打板的、 哎。你现在你把帘子拉上嘛，你嘉宾来了，你别瞎说，是真 是 的。 是是是是是。 回到我们的原点上。 好，回到我们的原点啊，这样就更接地气了。 对。 好，其实像这个很多的。在选择展品的时候呢，他说我们的标准是可以全球化呈现嘛，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艺文化和这个社会生活，让观众可以亲身体会。 是的，其实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到每一件的展品背后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其中啊，刚刚经历修复的，刚刚说的戎装的查理五世油画被悬挂在墙壁上。主人公身穿铠甲，目光炯炯有神，这是查理五世1548年委托提香绘制的。 哦，是真的，查理五世。让他 对 委托他画的 之后呢，欧洲贵族们不断向提香和他的工作室要求复制该肖像啊。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都不是提香亲笔，而是工作室根据他的名作原作复制的。在首博展出的这幅是唯一存世的。 我的天哪，这个是那个就是最初的版本，那个是模具。 对，对， 这、 就 是。 是啊，这个太珍贵了哦！ 太珍贵了啊、展览当中呢，观众还可以通过画作目睹诗人但丁的真容。我的天哪，我好像知道但丁长什么样。在达芬奇的素描《维特鲁威人复原图》前合影、 哎， 或者走进一场意大利的传统婚礼。哎，这个很别开生面啊！ 是的，是的。 展览 时间说说啊， 一直可以持续到6月22日，然后最重要的是可以免费参观， 接地气啊！ 哎呦，我的天哪，我必须要去， 去一下看一下啊！ 对，我得看一下，我得捏个影。 6月22号呢？ 对。 第二呢，来到旧金山的航班的问题哈，旧金山迎来首趟我国香港航空的航班。 哎，不错。旧金山日前迎来香港航空首趟直飞航班，成为继温哥华和洛杉矶之后，香港航空在北美的第三个航点。 不错。据了解，该航班于香港时间25号中午起飞，旧金山当地时间25号上午10:23降落旧金山国际机场。回程航班呢是。这个同中午从旧金山出发，26号返抵香港。 是，据悉呢，香港航空旧金山航线以空客 A350-900 型号客机去直飞，设有334个座位。旧金山航线开通之后，香港航空将每周运营4班，连接起粤港澳大湾区和旧金山湾区。 厉害了啊！ 哎呦我的天哪！ 了解一下香港航空哈，成立于2006年，已经成立12年了啊。 对， 其航线网络目前覆盖亚太及北美地区近40个主要的城市，非常的棒啊！ 非常的棒，好， 又一个节日快来了。 哎，是的， 对， 这个节日呢，总是会雨纷纷啊。 对啊，就会觉得就是有些情绪在里面哈。 是， 很奇怪，每年这几天都是阴雨绵绵。我刚才看天气预报，那天就降温了。 是的， 就好奇怪。 所以就是有那个诗嘛，清明时节 雨 纷 纷。是的，是的，清明节马上来了哈。 是的， 清明节北京开通了12条扫墓公交的专线。 是的，2018年清明节期间，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12条由市区直达6大陵园墓地的临时扫墓专线。此外呢，北京地铁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客， 非常方便大家去扫墓祭奠哈。为了方便市民扫墓呢，公交集团将陆续开通由市区直达8大岭陵园、太子玉陵园、通惠陵园等等一些的12条扫墓的专线，其中德胜门这点儿哈、开往8达岭的陵园、长春街、老山开往太子玉陵园、东大桥、炫舞门、崇文门等地区开往同惠陵园的扫墓专线目前已经开通了，安定门开往温泉墓园、老山、德胜门等地开往8达岭人民公墓、陶然桥开往天慈公墓的线路将于3月31号开通运营。 是的，扫墓专线为清明节期间临时的专线车啊，需要购票乘车，持 IC 卡及各类免票证件乘车是无效的。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其实清明节期间咱北京的地铁所辖路线将迎来客流的高峰期啊， 对， 特别是清明假期前一个工作日4月4号，就是周三那天，客运量将预达到1050万。 妈呀！ 北京地铁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时客车，缓解客流的压力了啊。 是的， 谢谢大家的工作啊。 对， 这个昨天说了， 昨天说了这个松干节、 怎么呢？ 然后中国使馆就发布了松干节期间中国公民赴泰 旅游的一些提示。 安全很重要 啊，是的，因为很热闹嘛。 是， 在泰迪新年松干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6日发布了旅游提示，提醒赴泰中国游客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确保度过一个安全和愉快的假期。 是的，因为这个官网上说了，在节日期间，像咱们中国游客参加泼水节庆祝时呢，千万不要使用脏水、废水等不卫生的水源或热水参与泼水。 哦，那可不行啊， 对吧？ 对，你拿开水这个泼水可不行。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还没完全醒呢，是刚烧开的水，直接让我倒在了杯子外边。哎呦我的天哪，差点碰到了我的脚啊！ 小心小心啊！ 小心，所以不能用开水啊。 对对。 还有不要使用高压强力水枪参与泼水， 是。 还有不要向执勤警察、摄影以及摄影记者去泼水。 了解了。 切勿不要向这个老人、孕妇、婴儿、患者等特殊人群去泼水。拒绝这个不是拒绝，是杜绝粗鲁泼水的行为和故意伤害的行为。此外，在人多拥挤的地方，注意保管好随身的证件、财物，防止失窃。 一定是的哈。大使馆还提醒中国游客要遵守泰国相关的规定，如携带足额的现金，确保入境顺畅。我们之前说过哈，大家的金额大家了解一下啊。申报贵重的物品，注意烟酒的管制，注意交。交通安全，谨慎租驾摩托。注意涉水安全，确保海洋的生态。我那天看了一下巴厘岛的海洋情况，令人唏嘘。所有就是有一些记者、摄影师拿了一个 GoPro 下去拍，上面全是塑料袋，鱼被小塑料壳卡到胃里，全部死亡。巴厘岛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环境的考验，真的是。 是巴厘岛、长滩岛。 我们是巴厘岛，巴厘岛。我们接下来说菲律宾的长滩岛也是将封岛了。怎么样？现在人去了太多了。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岛承受不住了。 对对对，就是你再好的人间天堂，也架不住人多。 对啊，人多之后，因为不同的这个习惯，有一些这个不绿色的环保习惯，就会造成这个地方当地生态的破坏。 就是咱们节目每天都，我们节目每天都在说呼吁大家要绿色出行，绿色出行。但是说实话，它真的不是说你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看看菲律宾的事儿哈，拥有菲律宾最美白沙滩的旅游胜地长滩岛将面临关闭。据多家菲律宾媒体报道，长滩岛最快4月将封岛。封岛时间还不短呢，1年的时间。 哇！ 菲律宾政府此次下狠心关闭这个热门旅游区。是由于什么呢？近年来游客激增等因素令小岛不堪重负，环境状况恶化， 而且是急剧恶化。 是的， 政府希望通过封岛好好治理一下这个环境啊。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做的还是很对的。 对， 就可持续发展嘛。据菲律宾 GMA 新闻网站的报道，菲律宾内政部、环境部和旅游部近日已经向该国总统杜特尔特建议了， 是 说将长滩岛暂时关闭以修复岛上的环境。做出该决定之前，菲律宾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了多轮的磋商。菲律宾环境部长罗伊西马图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为了公众的健康和利益，已向总统建议关闭长滩岛，最长封岛1年。 菲律宾政府计划利用封岛期升级岛上的排污系统，建立垃圾处理中心，移除林地和湿地的非法建筑，拓宽道路，并改善交通系统。 是的，反正就是各种改造升级。那这个还据报道说，对于非跨部门小组提出的将长滩岛置于灾难状态封岛的建议，杜特尔特20日表示将支持整顿长滩岛的举措。 也就是说，大家再去菲律宾最美的白沙滩长滩岛玩就1年之后了啊。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因此而觉得遗憾。如果要是不整治的话， 再也没有了。 对，真的是再也没有了。 时间来到了11:47，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芬兰旅游局颜值担当林思雨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You got ballots in air. 伴着非常有芬兰当地音乐风格的节奏哈、我们今天要跟着我们的芬兰旅游局的林思雨走进美丽的夏日芬兰，掌声欢迎思雨。 欢迎思雨， 大家好。 来就来了，还带这个吉祥物嘞。 哎呀，这个吉祥物，哎呀，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大家可能看不见。 这是一个什么？这不是个动物吧？这是个什么？ 这是 一个森林里的小精灵，它的名字叫母明。 母明 啊， 长得有点像河马， 对， 肚子有点大。 Moomin 对，它是一个特别萌的，然后是有着这个八字眉，看上去很委屈，然后 蓝 色 眼睛， 对对对，可爱哈、 它心地特别纯真，特别善良， 是吧？ 治愈系的 啊，绝对是治愈系。这个母明有超大号是吧？ 可以抱着跟人一比一那种吗？ 有啊，去芬兰就能买到 啊。因为这个母明是从小到大都可以， 软软 都可 对 对啊，然后可以就是抱着它睡觉。我觉得如果要是一个人，尤其是女孩子自己住的话、然后抱一个这样的大号母明，一定非常好。 给我订12个，12星座嘛，是吧？ 哎，你这个12生肖 嘛， 是装不下啊。 反正这个小的吉祥物也好，不管是、都是充满了爱和萌萌的那种感觉哈。 是的， 是不是有点像芬兰夏天的气息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对，芬兰的夏天就是一个特别 乐园。 对，就是特别适合亲子，然后有午夜阳光，一天24小时日不落嘛，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去森林里面找寻你自己内心的那种平静。 哎呦， 我们说用我们最近的 slogan 是用最快的方式慢下来。 哎呦 哎呦，用最快的方式慢下来， 其实 真好。 对森林呢、在芬兰是相当多的覆盖率，是吧？ 是 大概多少？ 75%。 天哪，75%！哎，我就是以前看芬兰的关于一些图片啊， 或者说相关的影片什么的，真的基本上那个背景全是绿， 是的， 就是那种大森林，而且还不是说那种小树，这都是特别巨高的树， 是的， 是 的， 而且还有很多的湖泊，水也很多， 1/4的国土面积都是被水覆盖的， 哎呀， 因为芬兰还有个外号叫千湖之国， 是的， 但其实不止1000个湖泊，是18.8万个湖泊。 妈呀！ 哇、那 怎么会有这么多湖？ 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芬兰的交通方式，水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是吗？ 对，其实，在夏天的话、在很多城市之间的接驳都是靠 船。 对，比如像从首都赫尔辛基，你就可以坐那种老式的蒸汽船，然后到它旁边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镇叫波尔沃，是个那种古老的小木房子的那种小镇，就坐这个。这个船就一两个小时就到了， 哇，好棒啊！ 慢慢的，悠悠的那种感觉， 然后欣赏一下 沿途的湖光和山色。 是的，哎， 那如果我要是着急呢？就比如说上班族，他 游过去行吗？ 对，游过去。但是还是以交通工具为以车为主， 对，以车，然后还有国家的铁路网络也非常的发达。 可是它比如说它 还有飞机， 它这么多条这么多个湖泊，它是陆地上是相连的还是切分的？ 陆地上都是相连的，你也可以自驾，自驾看到的那种风景就是你开着开着，然后前面就是突然两边都是湖，只有一条路在中间，那种感觉， 哎呦， 我的天哪，太爽了吧！这个 就是两个湖中间只有一条道路， 没错， 两边全是水。 如果你放一个那个什么 GoPro 在你的那个 车上， 然后一路拍下来做剪辑成一个那个视频的话，就能特别有感觉，因为就是 想象得到 对，突然就进到森林了，突然又是全是湖，然后突然又是蓝天白云，然后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上次拍下来，我就想自己开着一辆皮卡，带着一只狗在那个后座上，然后就噔噔噔噔，我就开一路， 对啊，这狗得爽死了，伸着伸 着，哎呀。他表情都做出来，没有视频直播好可惜。 其实渴了也可以直接下湖去喝点水，因为芬兰的湖水的质量是可以达到直接饮用的级别的，非常的干净。 好棒啊！ 好棒啊！ 很多芬兰人一边游泳一边就喝水。 那不会有卫生问题吗？ 那我是经常那样干，就是一般游泳真的是非常安全啊， 非常的干净， 在湖里游泳。 是的 啊，对，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芬兰政府也对这些湖是有一些措施或者说限制的，就比如说你不能往里面投掷垃圾啊， 保护环境什 么 的。 芬兰有一条法令叫做《每个人的权利》，就是规定您作为一个人类，不管您是芬兰的公民还是游客，什么种族无所谓，你都可以去 它的自然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嗯、 但是唯一的前提就是你得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在大自然里进行你的各种 合理的行为。 哦， 人家说的很好。 是的，是合理的行为。其实这个界定呢、 嗯、 也是比较宽泛的、 嗯、 哈、 嗯。 对，但是就是靠我们每个人的自觉、嗯。 是的，很多朋友了解芬兰就是北欧啊什么什么的，会了解欧洲多棒多贵哈、 嗯。 想问一下，现在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去芬兰现在那个飞机的航线啊签证，稍微给我们提一提吧，思雨。 行 吗、啊、 飞机现在是芬兰航空非常方便、 啊、 在中国飞六个目的地，然后马上五月份呢也要再开一个第七个目的地，分别就是、 啊、 北京、上海、 嗯、 香港、 嗯、 然后广州、 嗯、 重庆、西安，最后一个最新的一个是南京。 哎、 哦，南京 这几个城市、 啊，对，这几个城市基本上东西南北、嗯、全都占遍了、啊， 而且飞行时间非常的舒适，从北京飞大概就8个小时就能到， 啊、 往回飞甚至7个半，七个小时就能回来了， 直航。 对、 嗯嗯， 然后呢，签证来说的话，现在也是比较便利的，在全国有15个芬兰的签证中心， 嗯， 您就可以直接去签证中心递交材料。 要求高吗？多吗？比如说， 就是所有申根签证同样 的 要求，当然是需要录取指纹啊、 嗯、 等等，那什么财产证明啊，准假证明啊，在职证明啊，这些您还是需要提供 的。是 的， 财产证明方面大概有限制吗？就是 3个月的银行流水。 OK， 其实它并没有具体规定一个金额，只是使馆会去界定您是否有足够的钱去进行你的旅途、 嗯嗯嗯、 了解了，也不是很麻烦的哈、 嗯、 对，8个小时到芬兰了。 对 呀、 啊，其实很近， 好近呐、啊！ 嗯， 就跟巴厘岛差不多，其实 啊，是吗？巴厘岛要这么 7-8个小时， 是的是的， 对，好近，好近！ 哇，天哪！那我们还是 去芬兰吧。 对，相对来说，现在我们去芬兰。 对，夏天芬兰肯定有很漂亮的景色哈。 嗯， 我们刚刚了解到今天的主题跟游学还有户外活动亲子有关系啊。 嗯、 让我们的思雨稍事休息啊，一个片花之后还有一个广告和天气预报。 对对对， 我们下半段好好分享夏天的美丽芬兰。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援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诵读春天，

个有着数不清的音乐节的一个国家， 哎呦， 特别适合喜欢音乐的朋友，尤其是喜欢重金属的朋友去。 对，死亡摇摆嘛，是不是？ 对，一到夏天，因为它是午夜太阳嘛，有这个刚才我说的极昼的现象，所以就是这些人也整夜都在外面嗨，因为你确实也。不需要睡那么多觉，就我在极昼的情况去过芬兰，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大概只需要四五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 哎呦，真好。 哎呀，但是就确实，如果要是天不黑下来，你对这个时间就没有概念了。 对, 对, 对, 对，你的身体自动会记住那个时间。 忘了时间的钟。 是，然后到你就发现自己眼睛熬得红的跟兔子一样。哎，我怎么不困呢？ 就因为天地阳光会给人阳光的动能的支持， 对对 对, 对, 对不对？就像这样，极昼还是非常期待的，从来没经历过极昼的这样一个 非常 生活场景， 奇妙吧？我可以说，我觉得那种光芒是那种很粉色的，然后很柔美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适合我们女孩子。 对对对，这绝对是一个打卡的好地方哈、 对对， 出大片的好时节。 你说那个芬兰有很多的音乐节，它是一年四季还是专注一个季节呢？ 主要还是集中在 夏天。 嗯，从六月开始吧，到八月、九月到九月就一直不停。 音乐圈的相关朋友，策划经理支持这一个三个月呢。 啊，这音乐圈的相关朋友，走，我们在那待三个月。 谢谢这个精彩推荐。那夏天去芬兰不单有非常好的景色，还有音乐的陪伴哈，非常极致了。其实我们说欧洲游学的部分，好些人不会想到芬兰，我不会想到芬兰， 我也不会想到芬兰。 这次为什么会提到游学这个点呢？ 因为其实芬兰的这个国民教育质量是非常高的，在一个国际的教育排名，就是很出名的一个教育排名叫 PISA PISA 这么一个排名里面，芬兰是排名全球第一的，而且是多年蝉联全球第一。他的这个科研和阅读的能力都是非常高的，数学能力差点比不上咱们中国人，但是这个科研创新啊等方面的能力都非常高。那芬兰人很重视这个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然后他们也有很丰富的这种营地的活动，比如像夏令营、冬令营。我们现在有很多成型的旅游产品，比如像你可以去芬兰体验户外大自然的这种营地，科技创新的营地，天天跟什么机器人打交道的那种， 对对对对，好帅的。 然后还有比如像芬兰的童子军，他们那种 scout 的一个夏天的生活，你也可以去体验的。另外呢，芬兰虽然是不是英语母语国家，但是呢，芬兰语太小众了，所以芬兰人的英语都还不错，都非常好。所以呢，如果您想让孩子就是去体验一个英语的氛围，在芬兰的营地也都是可以体验到的。 哎，那个开机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芬兰手机诺基亚吗？ 对， 诺基亚是芬兰的， 芬兰的品牌。 哦，对呀、 哎呦，诺基亚 那些年， 我们 厉害了。 那个诺基亚的总部就在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叫艾斯波。 还有吗？这个 诺基亚总部，他不做手机业务，但他还有很多别的业务。 新 C 新 C， 对，我们每次去参观都要在那个总部 留影 留影。 那些年的诺基亚无敌的， 对呀、诺基亚是承载了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对 呀、 他已经 暴露年龄了， 对，暴露年龄了， 真的， 他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手机了。对， 时代的产物。 是的，可能若干年后苹果也是这样吧。 啊，这个连接比较好了 啊。对呀、 对，记得我那个时候看那个诺基亚的广告，说每眨眼全世界卖出六部诺基亚手机，每眨一眼，那个厉害哈、所以说他们高科技非常厉害。那个时候 对， 他们 你就看那个大数据计算机唰唰唰的往上涨， 每次就期待他的一个新的产品上线，它的形状啊，高科技产品。 感觉芬兰是一个科技感很强的国家， 没错，创新感、科技感非常的强。因此这个游学产品嘛，然后我刚才不是我们还提到过芬兰的户外运动嘛？ 是。 其实户外运动也特别适合游学产品，因为有很多小孩子是要去对以体育训练为目的的一种游学。那芬兰也有10个国家级的体育训练中心，你可以住在那儿，每天给你上点，也要上点课，上点英语课呀，什么各种课。然后呢，主要是以体育运动为主， 主要是竞技。 那对，可以训练冰上的，因为芬兰从 冰 雪方面它是非常在行的，包括夏天也是可以训练的。你想训练滑冰、冰球、冰壶，或者说是越野 滑雪什么的，都是夏天也可以训练的， 都是很高级的运动，我觉得。 对啊， 冰球， 冰球，冰球在芬兰肯定特别的盛行。 哎，现在中国这个冰球已经开始非常盛行了， 小孩子喜欢，对， 对， 好多北京的学校直接就开始要教授这个课程。 是的，你像这个冰上的一些运动啊，包括这个滑雪啊，其实越来越在我们国家也流行开来。 是的，那芬兰人作为冰雪运动的这种专家，其实是有很多的技术是可以输出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中国朋友能够知道 了解这个事情啊。 是， 其实作为家长，我是家长的，我是孩子的家长，你小孩几岁可以进行游学的方式，我老模糊，比较合适，几岁建议去呢？ 其实还是要建议 初中， 上小学以后， 小学以后 六岁开始吧，就可以去各种游学的， 六岁就可以了 啊，六岁就可以， 尤其这种夏令营什么的，它分不同的等级的，它是那个有针对小朋友的，也有针对大朋友的， 不错不错， 六岁也可以了， 对，这样就是分类会比较分区会很明显， 是的，是的， 几天建议比较合适游学？ 游学半个月左右吧，就如果是营地的话是半个月，那如果家长只是想带孩子去体验一下芬兰，不想把他关到营地里面，其实芬兰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亲子游的目的地，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姆明，他在芬兰是有很多的姆明相关的旅游胜地的，比如像 刚说了，姆明是我们的一个精灵宠物啊， 对 对对。 哎，对，如有没有类似于在芬兰有没有类似于像熊本那样的牧民？ 就是有一个姆明谷，里面有他的房子，有他的，就整个姆明谷就相当于他在漫画里面居住的一个地方，完全的复原，然后他住在那个里面。另外呢，还有他的博物馆啊什么的， 有博物馆呢？ 对啊，我跟你说，这就跟熊本是一样的那个，对。 然后还有一个角色，可能你们不太知道，芬兰的角色叫愤怒的小鸟。知道吧？ 对对对对， 但是不知道是芬兰的吧？ 是的，芬兰知道。 是的， 对，因此芬兰也有很多愤怒的小鸟的乐园 啊，那太 特别好玩，我自己进去都不想出来。 愤怒的小鸟，它是适合所有人玩的游戏， 真的。而且愤怒小鸟那个大电影还挺好的，我还看了呢， 音乐也不错哈。那什么 Trouble 什么那个 哒哒当当当哒哒。 哎，那个乐园是在赫尔辛基吗？还是在哪？ 很多地方都有，不在赫尔辛基。然后比如像有一个城市叫坦佩雷，是芬兰的第三大城市，那儿有它的乐 园。都没有听说过坦佩雷，没听说过。 我好想去芬兰，哎，有没有砸那个绿珠的？ 有，还真有， 砸绿珠。 那边什么体验都有， 对， 完全复原，就 是 感觉你可以从弹弓上被弹出去，然后砸各种的。 人都可以这样吗 ？VR 吗？ 它有一个那种 是把人 高高的地方跳下来的感觉，就是让你去。砍那些猪啊，绿 猪 猪啊， 那个软的是吧？ 对对对， 猪说：“我招谁惹谁了？” 反正我就觉得我进去玩了半天时间吧，我不想出来， 就是 特别适合大人。 对，我超级喜欢愤怒的小鸟，就有的时候那个砸不到那个猪，我会迷之生气。 哎呦，手机里没有那个游戏，马上下一下。好久没玩了， 好久没玩了，是不是？ 真的，对，而且那个 吃鸡。 是，哎，对，而且那愤怒小鸟它有好多嘛，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个鸟，小蓝鸟，这么大点， 对对对， 哎，忘了有愤怒的小鸟了， 没错， 一定也有很多它的玩偶周边， 对呀。然后从亲子的另外一个角度，一个大 IP 就是芬兰的圣诞老人啦，那小朋友肯定还是想去，有着一个圣诞心愿的小朋友肯定都想去看一下他本尊呐，所以他的那个办公室是在芬兰北边的罗瓦。涅米市，然后呢是全年365天都开放的，小朋友就是可以去跟他聊聊自己内心的秘密，然后告诉他我今年表现得好，要给我礼物，然后他都 会 听见呢，他会记回去会记下来的。 你等等啊，我来，这位小朋友你是编号41啊， 还叫换个房子， 这折了。 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告诉圣诞老人， 是的， 而且那个圣诞老人是只是一位工作人员，还是不停的更迭工作人员？ 什么工作人员？圣诞老人是圣诞老人， 对对对， 全球 唯 一 的一个 而真正的圣诞老人。 对，好，他不是一个工作人员，不是一个人啊， 他是个灵魂 啊。 这些地方啊，因为刚刚我们问到我们的思雨说那个刚刚小鸟激动了哈，因为确实好玩， 确实很好玩嘛，我最喜欢大黑， 分布很广泛， 你刚刚说第三大城市，那第二大城市会有吗？就是所有 第二大城市就诺基亚总部啊， 诺基亚总部、 第一大城市嘛、当然是我们的首都赫尔辛基了。 赫尔辛基有什么呀？就作为首都来说，除了火车站、中央火车站，就是各种森林公园， 这一听就是去过的，是吧？ 看过那个快闪吗？拍的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拍快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是的，赫尔辛基，哎，对，好像很多日本的朋友很 喜欢 波兰， 是的， 有一部那电影就是《海鸥食堂》， 海鸥食堂，没错，那个可是打卡的地方，网红餐厅， 真的有那个餐厅吗？ 有啊，有啊。 哦，是吗？ 就在赫尔辛基，那很多很多海鸥食堂，看过电影的可能都知道。但很多日本朋友会去朝圣的。赫尔辛基还有很多别的可以玩的地方，比如像是那个岩石教堂， 对，有， 是用一个特别大的花岗岩上砸 出来 的，然后从顶上看就像一个 UFO 一样，特别外星球的一个建筑物。 今天应该配合 Coldplay 的 UFO 是吧？ 放屁了。 来，八个门。 我看过那个图片，非常好看，也非常太空。 对，然后赫尔辛基也有很多好玩好买的，比如像大家喜欢的驴牌，我们好像可以不客气的说，全世界最便宜的驴牌就在芬兰。 这个还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呢。 我们下节目微信联系一下。 是的，驴牌的原产国这都已经快要坐不住了，你知道吗？ 你控制一下。 对对对， 对，他那个，比如说我们作为游客购物是一个非常我们旅行当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事情。 是的，总得去看一看。 它有没有一些集中的一条街啊，或者 有 没有推荐的啊？ 芬兰的那个赫尔辛基的市中心的 Esplanade 大街。 哎呀，好好听哦 ，Esplanade。 对， 在这里呢，就是反正你们 所有的品牌都有， 对，你们喜欢的品牌，可能都是 像 活 希尔克呀 ，To Be Number One 呢。 双星， 双星， 大 boss 大 boss， 很多的奢侈品牌以及潮流牌都会在这里呈现。 是的，是的，还有很多北欧专门的潮流品牌。现在不是都流行北欧小众风吗？ 那个 A C O N 有吗？ 有啊， 我喜欢那个笑脸，那个笑脸的品牌。那笑脸 啊，那个， 我喜欢看那个， 还有很多户外的装备的，品牌在芬兰也都能买到。 我得去。 是的，那个是什么 ？North Face 是吗？还是？ 有好多好多， 有啊有啊，那还有户外，户外爱好者最喜欢、户外运动最爱的一款手表，松拓 啊，知道的， 这是芬兰原产 的，开头的那个，你看芬兰是高科技的， 对。 它那个松拓表很漂亮， 对呀， 科技感 表很漂亮，而且你要是玩潜水的什么的，这些是非常很多人都会去买的，因为它下到深水里面也是完全没问题。 是在赫尔辛基吗？ 好棒 啊，对的， 赫尔辛基第一大城市，首都就不一样。 赫尔辛基就是很综合，无论你是想购物还是什么都可以。哎，就是我想问一下，那退税是赫尔辛基有这个吗？ 你转点快 啊！对对对， 退税非常方便。芬兰呢，只要购物满40欧元，在同一个地方购物满40欧元。然后就可以申请退税的单子，有的商场是直接就退给你了像分市中心的什么最大的百货商场啊什么的，直接退给你。然后如果没有直接退的呢，你就到机场把退税单给到那个退税公司，那个就是 Global Blue， 然后呢他们就会退到你的信用卡，或者直接把现金退给你，非常的方便，大概能退十几个点吧。 好多啊，十几个点。 所以他们便宜吗？ 我的天哪，十几个点，这已经是算是整个欧洲来说都是很高的了。 购物的天堂在芬兰呢， 而且40起退，很多地方不是要100多欧才能退吗？ 我们来40块的那个冰激凌。 但是，老板，我们小店实在没有退税功能。 芬兰的甜品怎么样啊？有没有这种甜蜜的东西？食物上来说， 对，吃 对啊，饮食没说呢。芬兰夏天 的饮食主要是以食物的本味为主，所以呢，如果去餐厅吃饭的话，最常见的菜肴一般是以鱼啊或者 肉、 驯鹿肉之类的为主的。 刚刚您说的那个打卡的那个食堂， 海鸥食堂， 它里面是什么风格？ 它有那个也有很多的甜品啊什么的，然后咖啡啊什么的。赫尔辛基就是芬兰啊，芬兰虽然我咖啡好像不是很出名，但其实它是全球人均咖啡消费量最高的国家，这是有统计的。 怎么这么喜欢喝咖啡呢？ 为嘛呢？ 因为他们那儿挺冷的，可能喝着热 的 比较舒服吧。 对对对， 然后呢，配着咖啡，您可以享用那个他们的传统的肉桂派，就是里面加了肉桂的那种味道， 好棒， 其实是很香的。然后还有芬兰著名的巧克力品牌叫 Father， 它生产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巧克力。那现在呢，在赫尔辛基万达机场的旁边不远处啊，当然还是要开车，就有一个那个Father 巧克力游客中心，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去了解 Father 的品牌的。 Father 是父亲吗？是这个单词吗？ F-A-Z-E-R。 哦，不是那个。哦， 不是， 不是那个 Father， 不是爸爸。 原来是 然后在这个巧克力游客中心，你就可以待在里面，不出来的话就能无限制的吃巧克力。 妈呀！那岂不是那没有时间限制吗？我可以住在里面吗？ 你可以，但是像你这样的美女一般都不愿意住在里面，会怕会长胖的。 哎呀我的天哪， 是可以住在里头，那意思就是住宿是可以的吗？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他那意思长久待一待。 对，你可以待的时间很长，就是不限制你一天，但是你说谁下了机场会在那儿待太长？ 不能太长啊。 对对对， 是。就说住宿的话，芬兰，因为我们了解芬兰的一个日常的消费的水平哈，那比如说道道我们两个人去住的话，情侣或者朋友大概怎么选择比较合适呢？ 芬兰有很常规的酒店，那酒店的房间像赫尔辛基这种大都市，一晚上大概就130多、150欧元， 欧元， 对，那两个人摊下来其实还是挺合适的。那但是呢，现在其实我们推崇很多多种多样的住宿方式嘛。那比如像夏天，尤其是芬兰的湖区有很漂亮 的 小 湖 区 小木屋，那你要是一堆朋友出行的话，住一个小木屋。你自己去超市采购点食材，还能在家里煮个火锅呀什么的，煮完火锅蒸完桑拿，然后你就可以跳湖里去游个泳。 哎呀， 哦，太爽了吧， 非常的惬意。然后呢，那像小木屋的话，住下来人均摊下来可能几十欧元就可以搞定了。 几十欧元， 它是一个小，说是小木屋，但是一个比较大的嘛。 对对对，一般会有几个房间吧，三四个房间。 妈呀，这么大的小木屋。 问一下那个思雨啊， 哎呀妈呀，周彤牛出来了， 我的帘子刚刚掉了一个帘，修了一下，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房间里能洗澡吗？ 当然能洗澡啦， 全配套的， 没错。那 不要听是小木屋，它这里面都是都有的 啊。对，你也可以叫它别墅。 是的，就真的是小小木屋，就等于是林间别墅。 是的，是的。 然后 很多就修在码头旁边，所以你还能够使用他们的船只，直接去那个湖里面划个船呀什么的。 赶湖， 太棒了，赶湖。 然后呢，旁边就是森林。那我刚才说过，芬兰不是有每个人的权利吗？你是可以去森林里面采摘的， 真的是采摘新鲜的蘑菇， 对对对，新鲜的蘑菇，新鲜的浆果，尤其是能找到很新鲜的蓝莓。 哎呦， 那你一路走一路吃，因为它那个太干净了，你也不用洗，一路走一路吃，然后等你从森林里面出来的时候， 嘴唇都蓝了， 嘴皮都变成蓝色的了。 哇，哎，那会不会遇到小动物呢？ 嗯， 有没有凶猛的小动物？对， 小鸟， 对，是这样的。其实野生动物在芬兰保护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你是可以看到的，而且我们还有专门的游摄团队，就是摄影爱好者，喜欢去芬兰拍鸟，喜欢去芬兰拍熊，都是非常容易就能拍到的。 真的吗？ 但是呢，这些动物它们也很怕人的，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是会把游客安在一个掩体里面，它是一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有专门的拍摄用 的 镜头。镜头的那个搭建的地方，然后你就在那儿， 你等着他们出来。 对，你等一晚上，因为这种小房子一般都修在水边啊什么的，他们早上是要出来喝水的，要出来觅食的。 记者拍纪录片都这么干的， 是是是， 咱体会一把挺好的。 对，挺好的，你伪装一下哈，给他安个什么玩意儿？ 对，是收费贵吗？这样的小房子拍摄体验的 话，这样的体验，反正摄影爱好者来说，他们好像觉得也不算。 头并很贵，好像比他们镜头便宜一点。 啊、okay, okay, 比镜头便宜一点，你就可想而知了啊。 对， 其实我刚才想说，那就比如说我们要是去采摘什么的，那个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是吧？ 嗯，不会，是非常安全的。芬兰的小朋友其实常年都是在森林里面活动的。像我同事的孩子3岁，他说他送去的幼儿园叫户外幼儿园，就每天都在森林里面365天、当然上学不需要365天，就反正学期中间每一天都在户外，都在森林。 羡慕， 天 哪， 好 羡 慕， 大自然亲切的接触。 并且他们 想去城市看看。 他们认为其实就是不管在恶劣的天气情况，其实都是人是可以对抗它的。然后所以他比如像下雨的时候，你可以穿合适的装备去适应下雨，而不是下雨的时候你就应该躲在家里面。 你看他们的理念， 这是他们的一个理念。 对，所以其实身体素质很强， 我就想用这种理念。 妈妈，我想进屋。 不是那个去一个酒店啊，去郊区玩，然后酒店是有游泳池的，因为温度也不错。就是咱们的孩子因为锻炼的少，就是那我爱人说，那你让适应一下那个泳池的温度，因为裸露上这么小孩穿一个短裤就下去了，第二天咔咔咳嗽感冒 下去， 人就是这样的，多适应，多跟自然接触，就有抵抗力了。 是， 没错， 真的是很棒哈。 对，一定要融入自然。 是，刚刚我们的思雨介绍的芬兰，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多元化的美丽的芬兰，不单是夏天，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玩的芬兰。 对， 不管是购物啊、住宿啊、大自然啊、 小鸟啊， 对呀、巧克力啊， 哇，太棒了。 也希望你们有机会去一趟。 是的， 好的，有机会一定要 微信联系一下子。 对，有机会一定要去芬兰去感受一下哈。 是的， 而且芬兰还可以看到极光。 是的，是的。 忘说这个冬天的时候 啊，这个忘了说了。最重要的 重头戏，现在好多人喜欢去极光看。 而且现在恨不得3月份最晚最晚的时候还能看到极光。 没错，你太懂啦。其实芬兰的极光季是从每年的8月底到次年的4月初是都有机会看到的。 哇，天哪！ 而且3月还经常。大爆发 哦，这么好。 住在哪里有一定的规矩吗？比如哪里比较好看极光？ 当然是越往北看到的几率肯定是越大的啦。对。 还有中国的驾照在那边是 啊、哦，对，哎呀，又是一个大新闻，我忘了提了。从今年的2月1号开始，中国的驾照已经受到了芬兰政府的合法化了，所以您就持中国驾照的翻译件，翻译成英文就可以， 就直接 可以 开车了， 去租车，然后也是合法的，可以去开车了， 太棒了， 千户之国。 当然啊，这个开车的礼仪还是要遵守的， 是的，是的。 那比如像在西方国家，一般都是行人先行的呀， 是是是。 对， 不要鸣笛啊。对， 我们在这里两斑马线也是两斑马线的。好了，今天我们的采访，谢谢思雨精彩的分享，关于芬兰。 谢谢思雨， 没听够的意思，感觉没有。 是的，其实还有好多没有分享呢， 有机会 再 来，离得也不远啊，对不对？ 没问题。 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季节，又可以看到极光，又感受夏天快到的美丽的芬兰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喽。 4月5日周四上午9点，技桥联合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公益讲座，10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志愿。高考志愿名师赵晶、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要点。赵晶老师的讲座以思想严谨享誉全国，多年报考经验，案例丰富，讲解报考难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及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填报中个性化的问题。本场讲座不容错过，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